上一讲啊，咱们说俄国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新上台的临时政府呢，继续跟着协约国混，对奥匈帝国发起进攻，结果呢，被德奥联军打得是大败亏输，不但进攻没打赢，反而呢，被德国来了个海陆并进，波罗的海三国门户洞开，战场上节节败退，民众就越看临时政府越不顺眼，一股呢由工人和士兵组成的武装力量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就决定呢推翻临时政府。1917年的11月7号，他们以阿弗勒尔号巡洋舰的炮声为信号发动起义。阿弗勒尔号巡洋舰呢是一艘老式军舰，参加过日俄战争，在对马海战中呢侥幸逃生。二月革命的时候呢，这艘军舰在彼得格勒的港口里维修，后来呢宣布加入革命，听从布尔什维克指挥。阿弗勒尔号打了两发炮弹之后，起义军立刻闻声而动，很快呢就占领了临时政府办公地东宫啊。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呢就逃到了美国。这天是俄历10月25号，所以这次行动呢就被称为这个十月革命。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组建苏维埃政府，最高领导人呢是列宁，俄国呢从沙俄变成了苏俄。这个时候俄国老百姓最大的要求有俩啊，和平和面包啊，面包真没有啊，现在民生凋敝，袁隆平穿越过来也搞不定，但是和平可以。于是呢 ,11 月8号列宁发布和平令，派人呢去跟同盟国进行和平谈判，谈判地点呢选在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这个地方本来是俄国领土，现在呢被德国人占了啊，在白俄罗今天呢是在白俄罗斯境内。同盟国这边一听俄国要停战，好事啊，就赶紧派代表啊，为表示重视啊，派来的代表啊都是大咖啊，包括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三世、奥匈帝国的陆军元帅、奥斯曼土耳其的帕夏和保加利亚的一位将军，级别相当可以。到了地儿一看，苏俄代表那这帮人简直哭笑不得。苏俄代表团呢一共九个人，三个布尔什维克，两个社会革命党，这个党呢主张依靠农民发动革命，建立联邦共和国，还有四个人，分别是一个普通士兵、一个水兵、一个工人和一个农民啊。这四位呢是货真价实的工人、农民和士兵。为什么呢？因为苏俄的执政方针就是依靠工农阶级，所以得派货真价实的代表来啊。社会革命党这两位呢也比较搞笑，一个呢是军人家庭出身的作家啊，还有一位呢是杰出女性比岑科夫人。这位夫人呢是职业革命家啊，最早专门当刺客，因为行刺一个地方长官，在西伯利亚蹲了几年大牢啊，最近呢刚刚被释放啊。这帮人一露脸就把同盟国代表都惊呆了，这都什么玩意儿啊啊！刚说两句话，那个作家就站起来给我朗诵个诗。那个女刺客呢还老瞪着我，那个农民呢一边开会一边喝沃特嘎，吃饭的时候不用餐具直接上手抓，谈判就成了闹剧。那苏俄这边一看没辙，只好呢又找了一帮原来沙俄政府的官员和将军来给当顾问团啊，给代表团出主意。折腾一通之后，双方开始重新谈判。同盟国先提条件，要求苏俄割地赔款，割多少地呢？323万平方公里，赔款30亿金卢布。这条件可以说是苛刻至极，代表团不敢答应，就把消息送回了彼得格勒。苏俄政府一商量，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列宁主张全盘接受，赶紧停战要紧，因为现在苏维埃政府根基不稳，实际上只能控制俄国西边一小块地儿。东边在高尔察克政府手里，南边在邓尼金政府手里，所以列宁说咱得赶紧停战，把前线的士兵呢调回来，攘外必先安内。但是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左派反对啊，说咱得继续打，唤起德国的工人和士兵来场世界革命，红旗插到柏林啊。列宁说你妈这不是吃多了还是发烧了。掌管外交事务的托洛茨基呢主张停战，复员军队，但是不签合约，不战不和啊，维持这么一个状态。这样呢苏俄还能留在协约国里，还能从英法这儿捞外快。几方争执不下啊，最后只能投票啊，赞成布哈林的32个啊，愤青多，赞成托洛茨基的16个，赞成列宁的只有15个。到了1918年的1月30号啊，布列斯特谈判恢复，这次呢苏俄派托洛茨基当团长。临走之前，列宁就偷偷跟托洛茨基说如果同盟国下最后通牒，就让步签约，甭管啥条件是吧，都接受。托洛茨基到了谈判桌上啊，同盟国果然下了最后通牒，还是上色条件，你接受不接受？托洛茨基给列宁拍电报，列宁立刻复电，接受，立刻签。 结果托洛茨基思来想去，觉得这条件太苛刻了，签完了广大人民群众还不把我当苏俄李鸿章啊，就擅自做主拒绝签约，率团就离开了布列斯克。同盟国这边一看啊，既然谈判桌上谈不明白，那还是战场上见吧。1918年的2月18号，德奥联军就发起了代号为拳击的进攻。47个步兵师，5个半骑兵师进攻苏俄。这个时候，俄国实际上有四股比较大的武装力量。第一股呢，工人为主的革命军队，那听苏俄政府的。第二股呢，士官生哥萨克为主的军队，以前对沙皇最忠诚，现在变天了，所以这帮人呢大部分呢就叛乱了。那第三股呢，是以农民为主的原沙俄军队，这帮人现在毫无斗志啊，只想回家种地。最后一股呢，是工人赤卫队，这些人士气高涨，充满了保卫苏维埃的热情，但是呢没上过战场，在城里维持个治安还行，打仗不行。这么一来，俄军前线空有173个步兵师，好几十个骑兵师，1500多个炮兵连的纸面番号，实际战斗力接近于零。同盟国的进攻跟武装游行差不多，前五天就推进了两三百公里。同盟国一进攻，苏俄中央委员会赶紧开紧急会议，列宁主张赶紧认怂，又被大家否决啊。之后列宁还不甘心，把大家留下来苦口婆心的劝啊，甚至以辞职相威胁，最终才以七票赞成、五票反对、一票弃权的结果通过。苏俄政府连夜通知同盟国同意签约。但是这时候你想说停战就停战吗？怎么可能？德国人一边继续进攻，一边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原来赔款30亿卢布太少，现在涨了，要60亿。苏俄赶紧又开会研究啊，列宁说，同志们，你看见没有，条件涨了啊，刚才让你们签你们不签，现在人家条件涨了，赶紧签，不签又涨。其他人还是不赞成啊，列宁又是以辞职相威胁，我要退出政府和中央委员会啊。布哈林毫不在乎，没谁地球都转啊。最后托洛茨基站到了列宁这边，这才以微弱优势同意了停战。几天之后，1918年的3月3号，双方正式签署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苏俄退出协约国，结束和同盟国战争，成为中立国，赔款60亿金卢布，割地323万平方公里。这些领土可是沙俄耗时300多年，以无数人死伤的代价才被纳入帝国版图的，都是俄国最好的土地。包括沙俄时代 90% 的煤炭， 73% 的铁矿， 54% 的工业， 33% 的铁路。可以说苏俄以丧权辱国的巨大代价退出了一战。布列斯特合约不仅让苏俄的国家利益严重受损，还让布尔什维克党内高层激起了争端。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批评这是投降主义，很多官员呢也极度失望。列宁一看大家意见这么大，只好惩办首恶来安抚人心。谁是首恶呢？那还能是谁？托洛茨基呗，谁让你去签的约，你背锅吧，是吧？于是托洛茨基被解职。苏俄退出战争啊，让协约国十分气愤。1918年的3月9号啊，英法呢说俄国人无力保卫自身的中立国地位，得我们来帮忙，相继宣布要武装保卫苏俄。当天英国军舰就开到了摩尔曼斯克港，随后呢美国法国的舰队陆续到达，东边小日本呢也没闲着，以保护侨民为名，4月5号出兵占领了海参崴。这就是多国武装干涉十月革命，连中国的北洋政府都参加了，先后派了2000多人进驻苏俄远东地区，还派海军上校林建章率领海荣号巡洋舰开到海参崴给日本人帮忙。与此同时，五艘内河炮舰逆流而上开进黑龙江，名义上是巡逻啊，实际上是随时准备配合陆军发起进攻。不过呢，这个时候一战打得正热闹，这些国家也没有心思啊对苏俄大打出手，所以呢也都是用各种借口，没人公开说要颠覆苏维埃政权，也没向苏俄的中心地区进攻。后来一战结束以后，这些国家才加紧行动扶植了分裂政权，当然了最后以失败告终，因为那时候苏维埃已经站稳脚跟了啊。当然这是后话。咱们回到1918年初，看到协约国跟苏俄打起来，最高兴的当然是德国人了啊，不光自己东线没敌人了，俄国和英法这对昔日盟友还打起来了，自己呢可以腾出手来给西线的英法联军来一套组合拳了。那么德国会在哪儿发起进攻？战果又会如何呢？ 咱们下一讲再说。